彩排歌唱舞台，输给了一个人不够的精彩。都爱过，有的人爱得像是一个观众，最基本的感情戏也看不懂，还入戏太重，接烂尾的失落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灯都熄灭了，

些的肉麻怕浮夸，放一盘磁带七八十年代，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，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。看几眼世界，多几个头衔，理论书上的观点有缺陷，搬一个长牌说一段对白，不谈情说爱也尽量精彩，没几个人生下来不是天才。 2014年，李荣浩同名专辑发表，签约在华纳旗下，有大公司的支持，也有更多的发展机会。刚刚这首主打歌，作曲家在中歌榜最好成绩是第11名，也许不太亮眼，不过这首歌的榜龄长达20个星期，也就是说有将近5个月的上榜时间了。2016年，李荣浩推出了《有理想》专辑，这一时期的李荣浩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，他的高人气蔓延到了更广阔的华人世界，他也成为备受瞩目的创作歌手，举行了个人巡回演唱会。那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则同样是李荣浩频繁见真章的音乐视角。我们听到的是2016年在中国榜上拥有7周榜龄最高季军成绩，写给父母的这首《爸爸妈妈》。 我曾经很想知道，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，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，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。很少主动拥抱，就算为了自豪，腼腆的笑，要强而又低调，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，过时也不丢掉。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，歌颂这种平凡。

起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